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外星文明末日灾难，星际救援，多维世界，平行宇宙，人工智能，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未知世界的探寻和想象，科幻文学由此诞生。在文学的海洋里展开科学的翅膀，在有限的生命里放飞无限的想象。在《三体》系列、《基地》系列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幻作品流行之后，中国科幻文学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呢？未来事务管理局与博风文化联合推出 NEXT 未来文库，精选4位与未来事务管理局签约的青年科幻作者的39篇科幻佳作。这些作品各自构建了不同的世界，却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人类的善良、温情和希望，为大家带来一场未来科幻与天才想象力的激情碰撞。朋友们，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 NEXT 未来文库的作者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下一代与未来的故事。同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今天呢，首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科幻作家孙望路，孙望路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科幻作家亮玲，亮玲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二位啊，共同来跟大家聊一聊您二位的科幻小说的创作的历程，还有呢您二位对科幻的理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这个 NEXT 的未来文库的您二位出的两本新书哈。孙望路的新书呢是北极往事是吧，包括这个亮玲的这个新书呢月亮银行，其实呢都是中短篇小说集，但是呢是以其中的某一篇小说的名字来命名这本书的名字哈。您二位也都是90后，那刚开始是如何走上这个科幻文学创作的道路的啊？二位谁跟大家先来说一说。 我以前是那种就是脑子停不住的小孩，就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幻想眼前画面的另一种可能性，然后想象我看不到的那些发展，然后同时我又挺喜欢像读书写字、动画、电影之类的文化，所以在学会用文字表达之后，那些脑补的不存在的可能性就逐渐变成科幻故事了。 怎么叫不存在的可能性呢？ 比如说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简单的换掉自己眼前的元素，你说狗狗在地上，鸟在天上，我会把它们换过来说狗狗如果在天上飞会怎么样，然后再长大一点，这种可能性就稍微复杂一点，我会说如果狗狗它不需要呼吸，它去了月亮会怎么样，它会在月亮上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文化，新的社会环境，要如何去适应它，大概就是这样发展下来的科幻小说。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种想象可能在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存在哈，但是并不一定所有的人他都会把自己的想象最后凝结成这个科幻作品啊。而且呢您所学的专业也并不是这种文学创作的这样的文科的专业，那后来又是怎么想到，哎，我要把自己的曾经的想法或者自己的这种开放式的这样的各种想象最后把它凝结成一部一部的作品呢？ 这可能和我的专业还是有一些关系。我本科是土木工程、岩土工程的，然后硕士的时候是地质工程。这两个专业它刚好就土木教会我在米到千米的尺度上去解构身边的建筑或者力学关系。然后地质就教会我从像小到山川河流，大到星系星球，然后时间尺度上又大到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 地层构成，从这些不同的角度他们让我去解构这个世界的构成。然后加上以前跑地质读野外的时候，我也会接触到像山田野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人，大家的不同世界观对我也有影响、所有这些经历他们鼓励我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我们平时以为稀疏平常的事情。然后这些理解和构成再加上我会不断的去想象用生活中的元素互相替换，让他们产生不同的可能性，把这些组合起来，这种带着拆解分析的这种审慎的思考习惯就变成了我创作小说的基石了。 苏光禄也是学土木工程的是吧？ 我的研究生是学的土木工程，本科是安全工程。 那你又是怎么就是开始走科幻这条路的呢？ 其实我觉得我最早走的并不是科幻这条路，我应该说是走的一个叫讲故事的道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生过一场挺大的病，然后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有很多事情我做不了，所以那我只能把我的这种对于世界的这种渴望放在心里。然后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内心构造了一个整体上逻辑很自洽的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我可以带入、 那时候只是想在脑子里想是吗？ 当然也写了、但是呢这个世界确实构筑得很庞大，但是它的故事呢整体上就是因为当时的水平问题所以有一些局限性。然后等到我后来到大学的时候依然坚持着去把这个世界去完善，但是与此同时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就摆在我的面前了，就是我能否靠写东西去为自己的未来的谋生的这个道路去发展。一直在探索方向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可以写科幻，而且我写科幻可能还有一些文风上的契合的一些问题，就是恰好非常合适。于是后来加上本身对科幻一些文化也非常的喜好，于是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苏王禄是您的真名是吧？并不是笔名。 对，真名。 但是亮灵是笔名。 是笔名。 亮灵这个名字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哈。那最开始的时候怎么就想到用这个名字作为您的笔名呢？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亮呢并不是明亮的亮啊，而是一个这个青草的青加一个看见的见那个亮是吧？灵呢是灵动的灵，灵活的灵哈。 这个还是挺早的时候，是那会儿我才在读小学吧，就有这那会儿想刚刚 QQ 在流行起来的时候想起一个网名，一个第一个名字本来是想说叫一个精灵，常见的那个精灵的精灵，可是我对精这个字有点不喜欢，就精神的精，它的左边是一个米字旁，右边是一个青，有很多往外面刺的张牙舞爪的形状，我觉得精这个字好像看上去不太好看，然后它的读音也没有那么好，我就想在字典上找一个同音字，然后亮和金它是一个多音字，它又可以读静又可以读亮，就取代了这个金字。现在回想起来它是一个视觉和听觉上的，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这两方面的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综合造成的结果，只是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叫它静灵，叫它亮灵，那好吧，那我就叫亮灵了。 苏望禄为什么没有给自己起一个笔名呢？ 其实我是有笔名的，还 有 圈 名的。这样的啊。 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把我当成三个人。但是后来确实我的这个笔名它取得比较土，然后它可能还不如我的这个本名从望尽天涯路这个诗句里面来更有意境一点。所以后来就是我到最后就是现在就是所有的我的名字出场全都是用我的真名去出场。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是北极往事，它呢是这个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科联奖科幻长篇小说的一等奖哈。那个时候您还在上学是吗？ 那个时候我应该大四，正在准备考研。 那这个小说又是您什么时候写的呢？ 就是我边考研边复习的时候写的。 考研的时候还能够，复习的时候还能够写小说？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跟家里就是关于我的未来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我去考土木工程的研究生，但是我家里就相应的不会去干扰我的创作。但事实上我在准备这个考研的时候还是挺认真的，虽然我每天学习固定的时间数，剩下的时间该干啥干啥。然后学到后面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手好痒啊，我好想写东西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产物。 那为什么要跟家里达成协议呢？当时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吗？ 确实因为你从我之前的一些表述里也看出来，其实我是一直在和现实情况做一些挣扎的一个人。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追求梦想的同时也一定要考虑现实的情况，所以在当时的我从我本专业的就业以及一些家庭的一些条件的情况来说，我是必须要考虑说未来我要去干什么这件事情的。然后在这篇小说获奖之前我没有证明一件事情，就没有证明写作可以给我带来任何的收入，我依靠写作说去过活，那这个在当时来看肯定是一种幻想， 不现实的。 对，不现实的。所以当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必须要考虑一些现实的因素，那么和家里达成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些妥协。 那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这篇小说的灵感应该主要来自于一件事情，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干了一个实习，其实就是带着我们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行业未来有可能就业的一些地方。当时去了一个地方叫武安西石门铁矿啊，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国比较老的一个铁矿了。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带着我们所有的安全专业的同学一起去下井，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班长，所以说我也总算走在队伍的比较前列和外侧，所以我能更好的去看到一些东西。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小说，你会发现它开头就有一段，有一个人主人公带着一群人来到他们这个北极的这个基地，然后他们这个基地里就是很寒冷，然后有像那个像巷道之户一样的这种 这种 结构。实际上这个就是当时我在下井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东西，我只是把它换了一个包装，然后放到了这边而已。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写的一个最初的灵感就来源于我当时参观这个西石门铁矿，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一个寒冷的风，应该说是湿冷的风啊，吹着我的脸颊，然后当时我在心里产生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心境。我整体上其实这篇的故事可能还是有一点缺陷的，我是把我当时的一个心境把它给转化成了这个作品。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灵感，但是故事呢，它必须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有人物，需要有矛盾冲突，那么需要体现出不同的东西，还有一个主题，是吧？那这块后来又是怎么建构起来的？ 实际上也和我当时的一个心态有关系。那时候考研嘛，我天天给自己，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鼓励，让自己知道自己是最棒的，有信心去干好这件事情。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意识到我以我之前大学的一些就是我比较学渣这样学习经历，我和我实际上的目标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然后这种在双方之间反复横跳，在心态的一个反复在调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把这个心态就化成了我那个小说里这个主人公的心态。他实际上一直也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反复的进行一个挣扎，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寻找一个平衡点。然后在故事的最后，主人公他实际上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完全偏向于理想的一个，这可能是我在内心中其实完全想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实中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它的故事结构最后就是我超越了我自己。我其实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篇小说是在考研的过程当中写的哈。那时候怎么去协调这个时间呢？因为考研要准备啊，要学习啊，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观察生活的人，我当时观察了我的所有室友，他们当中除了一个保研的之外，其他也都在考研。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很多人可能花一整天在图书馆啊之类的地方自习，但实际上他们的有效时间不高。然后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对吧？我们做一件事情不能够就是完全的死命的往上对时间，这样它的效率是就是有一个功效就逐渐递减的一个过程。 没错。 所以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做法应该是，我什么事情都做，但是我重点做一个事情，然后把最好的时间留给学习，剩下的时间你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的生活，有一些输入，这样整体上才能保持你的心境的平稳。 那么写的时候有没有会想到这个小说可能会获奖？ 我写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想好说这个小说给哪里投。中篇的这个小说的这个体量在我们这些征文比赛里其实是比较尴尬的，很少有地方能投。所以我当时写纯粹是因为是个人想写而已。 那后来又是怎么想到我要把它投出去呢？ 后来参与了一个北京京津科幻圈，它有一大群学生嘛，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讨论科幻作品，然后做一些小活动。当时我在这个活动上见到了一个已经成名已久的那个科幻作者，他叫陈子君，是清华大学的。这个人呢就非常有趣，我跟他在楼顶两个人讨论了2个小时的多的一个就是关于科幻啊，关于对世界的一些理解啊，一些问题。 楼顶什么样的楼顶啊？ 是在北京那个华清家园的楼顶，我们在那烧烤当时。 好吧， 对 啊。然后呢？ 然后我谈了之后，就突然就特别的受到启发。当时谈完之后，那一整夜我就和他们在那玩了一夜的狼人杀。然后等到了天亮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阳光从这个北京升起，然后逐渐照射到我的脸庞上，我就突然产生了一种，我好像有点想生活在这里，我好像有点去想做，继续去做我现在所喜好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非常就是心胸开阔的一种感觉。然后从那之后，我就是更加积极的投入到，第一是把这个作品拿去反复的修改，第二我是也是更加的积极去寻找说可不可能有哪里愿意去收我这个作品。然后也是非常机缘巧合的，当时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叫科联奖的这个奖项。我之前没有投，就是没有得过任何的奖，我也就是出于就是这个试一试的心态，对，就投过去了。 那这个奖后来得了之后，你觉得对于你今后的小说创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最大的一个影响是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路径吧。这个小说刚得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假期里，我正在等那个考研的结果。 哦，还心情很忐忑是吗？ 对对对。然后突然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就在 QQ 上告诉我说你得奖了。我当时可能他跟我说这个话，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我结果打开一看，一等奖。当时我在那边就是有种犯轻中举的感觉，就是嘴都笑歪过来了。然后我妈就看着我像个疯子一样的说你在这儿在干什么。然后这个事儿让我 就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总算是通过写作能够证明一点自己，就起码是有人愿意认可我写的这些东西。 嗯嗯， 我之前所做的事情不完全是在这个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然后我证明这件事情之后，实际上对我未来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有信心了，我有信心，我觉得我在这行我可能有才能，我可能能把我的才能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信心上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刚才呢跟这个宋望路聊了这么多哈，想问问亮玲哈，因为您这本书《月亮银行》当中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月亮银行》那么这本书的这个设定啊，这个故事设定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月亮上有这么一个银行，它虽然有一个科幻的外衣哈，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讲爱情和记忆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准确哈？您刚开始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也许没有准不准确这一说，就是做小说，读小说也不是做题，就没有标答，读者怎么理解当然都对。我想做的是向大家点出一些可能未曾设想的问题。月亮银行这个小说它讲了，就在某个时代，在月亮上，大家建了人类去建了一座银行，可以长久的储存一些人类的物件，然后有一天这个月亮就突然碎成了一块一块的。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灾后重建设计师，现在没有这个职业，以后可能会有，和他的妻子两个人正在面临一种意想不到的分离。然后再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故事。 对对，我们就不要再剧透太多了是吧。 是是。我想的提出的问题是，就是在任何一种感情之中，也不一定是爱情，就是任何一种感情之中，人们是为什么而相爱，为什么去爱对方，是因为另一个人他跟你相处的时光，是因为激素，是因为社会的规训，或者别人对你的，你对别人的付出或所求。换句话说，你所爱的人身上什么东西变化了，在灾难之中什么东西消失了之后，你可能就不再爱那个人了。我想这个问题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有不一样的答案。关键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我想好的故事应该是提出问题的，而不是给出独一无二的解答的。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家读到的时候就会去想自己的情况了。 月亮上有这么一个银行，大家可以在月亮银行里面存东西，但存的不一定是钱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哈。那么这个想法，这个设定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呢？ 看到了月亮挂在我们的天上，它是一块石头，它是一整块石头。以前有过一些说法，现在没有完全证实啊，有过一些地质上的天文地质上的说法，说月亮是很久以前有陨石撞到地球之后一些碎片 分离出来的， 分离出来，然后到那个地方他们在很长的时间之后聚成了一块。我就想，那如果他们都重新碎开了会是什么样子？它不会是聚在一起的一堆碎块，而是会绕着地球有一圈陨石环。如果这每一个陨石环里边都放着一个对大家来说，对某一个个人来说意义不同的东西，大家看天空看的其实是记忆，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为什么说看天空看的是记忆呢？怎么理解这句话？ 我想人对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事物的态度都会有一些自身的映射在里边，就大家看同一样东西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在路上看见一块石头，一个学地质的人可能在想300万年的他的这块石头生长的历史，一个学雕刻的人可能在想这块石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漂亮的建筑的某一个门口展厅的展品。大家看见同一个东西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大家看见天空看见的都是自己各自的记忆，看见任何东西都是。 那这篇小说又是在您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情境之下把它创作出来的？ 这个好像是2019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有一次是去苏州参加某个活动，然后我就是在车上，因为苏州那个地方它没有机场，我们只能坐很长的车往 坐高铁吗？ 坐高铁，对，坐高铁往那边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看我正好在有阳光的那一侧的窗户旁边，太阳在照着我，我就想，如果这时候是月亮，我就没有那么晒了，我会看天空替换掉里面的元素，里面的元素，就想是那个时候看着天想这块月亮，它也许不是我想的那样，它里面也许有别的东西，然后后面就衍生出来了这个故事。 像这样的是怎么样逐渐衍生出来的呢？ 我创作的方法是从一个核心的我想讲的思想，不一定是点子，从一个我想讲的核心的东西去往外面同构一些相似的元素。说本来一开始想的是月亮里面有东西，然后月亮碎掉了嘛，月亮碎掉，其实最现实的发展也不一定是美好或浪漫的，它的最现实的发展是整个地球上都会受到巨大的灾难，因为我们的引力环境改变了，我们 的 陨石可能会不断的掉下来。 但是小说里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我把这一点规避掉了，因为那不是我最想讲的部分。我想讲的是在灾难之中，你看这个男主角，我给他设计了一个身份是灾后重建设计师。他当然是从地球上的灾难，就是地球上的洪水、地震这样的灾难往外面走，然后之后可能会有天空中的灾难。 给他设计了这个职业之后，他在面对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灾难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对灾难的态度？灾难中人会需要什么？人需要的是一个房子的重建，还是一个心灵的重建？我这样从灾难往外面延伸出来，所以就设计出来这样一个故事。 哦，那这个小说写了多长时间就把它完成了？ 三天吧。 这么快？ 就是想清楚了就写得很快，然后后面就是一些小的修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下面我们再说一说《地震云》这个小说哈。这个小说我觉得和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孙万龙所创作的《北极往事》这个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什么不同呢？就是我个人看过之后的感受，就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近。这样的一个学生本来应该是读博士的嘛，是吧？本来应该博士毕业的嘛，结果呢却肄业了，然后呢找到这样一个看似很不靠谱的跟地震预测相关的工作，让我们会觉得跟很多人的这个尤其年轻人的生活会有这样的一些相通的地方，而且还涉及到父母对他的一些关注啊，让他什么时候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呀，父母希望孩子什么什么样子，讲到了这么多这些东西哈。地震云这个小说又是讲到了地震预测，那么他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形之下你把它创作出来的？当时又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呢？ 首先创造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是我考上研究生，然后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我是在正在找我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实你在进研究生之前可能对于你未来的研究会有很多设想很多，但是等到你真的用下心去读了100多篇这种各种文献之后，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到你最后能做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窄。然后当时我就想到了，如果我假设我想读博的话，那么我后面会去做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我当时就想到这些事情以及继续推演，然后像我这种性格可能比较随性的这种人，可能到后来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恰好当时我有一个师兄，他属于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好多年然后博士还没有毕业，然后我也感觉到就是我跟他简短的交谈里也感觉到他那种就是言语之中以及他的神态之中有这种挣扎。我有一次跟他一起等电梯的一个经历，我当时就感受到他那种，因为我是新来的小学弟嘛，他是老学长，但是他又知道自己很难毕业，然后他那种又纠结又想跟我打招呼，但是又不好去摆出一个长辈的告诉我一些经验的这种状态，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人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人，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和他更多的更好的去沟通和交流。这个形象就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反复的一个徘徊，然后也让我想到了如果我以后走上科研的这条比较可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条道路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就逐渐的就衍生出来了这么一个故事。 哦，那为什么要把它和地震预测结合到一起呢？ 这部小说里的几乎所有人物都可能在我身边有人物原型。 哦， 而且如果说这部小说未来火了，我可能还能把这些原型人物叫到一起来讨论讨论。有一个就是我写这个地震预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之前想考的一个研究生老师，他就是在北京市地震局，他做了一些跟地震跟矿震有关系的一些研究项目。而且他也开了一门课，在我本科期间，就是一个专门讲地震的，他里面也讲到了就是地震预测实际上是一个世界难题。我国曾经非常侥幸的就是完成过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测， 就是海城地震 啊，对对对， 是吧？ 是。然后他当时跟我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让我感觉，哦，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一开始最初想考研，就是打算去考他的一个研究生，做一些防震减灾方面的工作。后来就是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后来我拜到了另外一个老师的门下。但是当初的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就是并没有磨灭，就是关于地震预测是个难题这件事情。所以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就查阅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文献和研究的一些资料，然后最后就觉得可能这一个非常有理想化的这个肄业的博士生，他可能就是想做一个非常难非常有用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的一个研究课题。就好像你现在如果去跟一个老师说我要去做地震预测，这个老师如果他懂这个方面的知识的话，他可能第一反应你可能是疯了。 但是最后其实您还是给他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主角他最后其实还是重新振作起来了，那么继续来做他的还没有完成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吧，可以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尾巴。 其实这个尾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主角做的事情实际上是用一种其他学科的思维去带入到了这一个非常古老的研究方向。所以说主角为什么在这儿会有些阴差阳错的突破，其实是这个原因。有经常有人过来问我说，你最后这个设置这个情节是不是在恶心大家，因为最后好像主角好像并没有研究出来什么东西，他只是往成功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而已。然后我说那这就是科学，科学事实上就是这样，你可能 阴差阳错走对了一个方向，但是你并没有了解事情的全貌，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还在影响着你的一个探究。 嗯、对， 所以主人公最后实际上就是，他可能做出来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完全参透这个里面的一些机理。然后，但是在最后又给了他一个尾巴，让主人公看到了啊，可能我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可以往上去尝试，让我离真相更近一步。 嗯， 这实际上和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科研的一些经历，我觉得是很相似的。 嗯， 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有一些立志要去做研究的人，如果能看到这个作品，就一定不能对自己的研究心急，急于去追求一个绝对的真理。你可能做的每一步看起来非常没有意义，但是它最后很可能都是在往真相更加接近。 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亮玲的这个《飞鸿杀手》这个小说哈。这个小说我觉得它的表达方式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它通过这种就经历了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的角色，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是人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动物哈，他们对于他们所经历的同一个事件的描述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形。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啊，这种创作手法，在创作《飞鸿杀手》这个小说的时候是如何想到的呢？ POV 就是 Point of View 是一种写作手法，它就是用好几个第一人称或者有限第三人称来组织起一个大事件的全貌，这种写作手法它是存在的。然后《飞鸿杀手》这个故事从一位年纪有点大的星际矿工工作者突然开始直播讲起来，他就慌张地打开了自己儿子开的一个飞船用品店的一个店铺直播间，都不是个人直播间，他就突然说他们说我杀了人，我怎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以一个片面的他不知道全情的，但是他本身又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场。后面其他的角色有动物也有外星人，在一个一个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整个事件的真正的全貌在这样一种像调查案件一样的氛围里面被一片一片的揭开讲述出来。这个故事里边没有侦探角色，没有警察角色，但是读者就是侦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适合 POV 的故事，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我除了自己本身很想写科幻与悬疑结合的故事以外，这故事还有一个没有被放在聚光灯之下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直播。 直播 它是一个直播，里面有好几个人用到了直播这个元素。我想写飞鸿杀手是因为我想写当代的，就现在我们在的这个世界的直播文化。当代这个直播与视频文化它非常火热，直播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上一个世代的论坛和再上一个世代的像纸质的刊物，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分享信息的进口和出口。观众看客听客从那一个小小的屏幕里面看到的它再真实，它也是一种表演，一种秀场，就跟这个故事一样。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表演者一个人，但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呢？事件背后还有什么别的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呢？这个看客们从这场直播不知道， 对，没错， 他只能退出这场直播去别的地方或者别的直播再去挖掘新的信息。然后这种网络事件的全貌被一点点挖掘出来，这个时代特征和 POV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所以我选了这种方式。 哦，是这样哈。那这个故事刚开始是怎么想到的，想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我想未来在某一个真正的人类发展的时代，我们一定会往太空走的嘛。往太空走，那么第一步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挖矿啊，挖我们需要用的东西，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路径。人在越变动的时代里边越会经历之前时代所没有过的事情，尤其是底层的人。底层的人在工人和实际从业者，他们在时代的变化之中，他们是一粒尘埃，但是他们又是很鲜活的，他们会经历一些只能够被当作小故事讲出来但是又富有时代特征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我想以一个人他在未来大太空大航行时代里边会遭遇到的处境来想象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整个航行时代的背景。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想问一下二位的目前为止的这样的创作的科幻作品，是不是或多或少都会和自己曾经所学的专业所受的教育的经历有一定的这样的关联呢？ 相当有关联。确实一个人很难去写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完全不了解然后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场景。几乎所有人的作品呢，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他受过的生活教育以及各种方面的一些影响的一些东西，会投射在里面。 那二位平时啊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呢，还是说现在是处于一个专职写作的状态？ 我的话是业余写作，我会早上起来写几个小时然后再去工作。 那一般情况之下每天都会保持这样一个写作的习惯吗？还是说有想法了再说？ 如果在没有想法的时候会读，就 不断的获取东西之后才会有东西 out 出来。 这个事儿就比较惭愧了，我确实也是业余写作，然后但是我的工作上也有一定的创作量，因为我是游戏的剧情策划、世界观策划这种。它确实会占用一些这个自己创作的这个带宽。然后等到我这个业余的工作的时候，业余的时候，那我的写东西肯定不如亮林这么就是天天坚持。我就是您说的那种可能有个点子来了，然后会愿意写一下的这种人。属于爆发型写作。 那您二位认为科幻的这样的文学的创作在您二位的生活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的话虽然没有特意去排这个序啊，就是科幻文学创作它首先是我自己的一种思考练习，然后它要让我有机会和自己相处，我把自己对这个新兴世界的看法把它整理折叠出来，然后再以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把它展示在故事里面，因此它又成为了我和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它在我生活中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这边科幻应该排第二位，对于我来说永远是生活第一。在生活中有快乐、有开心、有难过、有伤感、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因素，你才能写得出来东西，所以永远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去观察生活。至于科幻，那应该是我在生活中有所感之后才会产生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副产物吧。 那作为科幻作家又是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找到灵感呢？ 我的话，我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还会写一些点子科幻，就是 什么叫点子科幻啊？ 比如说我想到了一个点，这个点有意思，像我在这本集子里面有一篇小说叫《洛言》，它是 我知道那个， 这篇小说它现在翻译成英文、日文都有在海外发表，它是一个天上掉下来了带辐射的石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情景，但是有一种生物就靠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生存。为什么会有这个点子？是因为有一天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那咖啡店是一个透明的顶棚。顶棚上面挂着一些书，我抬头就看着，就想这个太阳辐射要把我吞噬了，但是也许有的生物就靠这个辐射生活呢。这样是从点子 发展出来的科幻，以前会写一些这样的，就是最开始的灵感来源，然后现在逐渐变成了多读多想。就比如我现在想写直播文化，我就写了《飞鸿杀手》。我想写记忆和忙碌的人和情感的关系，我就写了《月亮银行》。幻想要素在现在这个过程之中起的，其实是一个科学论证法的作用。我创造不现实的事件，是因为我替换掉了现实事件中某一些元素，然后那些保留下来的元素，也就是更靠近我想讲的核心内容的，我用故事来包装他们就好了。 其实这个灵感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突然非常小微小的一个小的想法，就好像你正在洗澡，然后你的注意力其实可能永远不在这个热水上，而在想今天在复盘今天突然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这种时候很可能就会突然有一个小思考，一句话就闯入了你的脑子里，然后你突然想，这个问题好像有点趣味，你就会把它记下来。当然也不只是这个场景啊，因为你生活中的很多场景都会触发这种，其实大家或多或少会问一些非常愚蠢的问题，但是你每次问这个愚蠢的问题，只要你愿意重视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思考下去，在思考后面的一些逻辑和机制，你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我把其中的一个小点进行一些修改，那么世界会怎么样？于是这些所谓的灵感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出来了。所以重要的是怎么去重视自己突然产生的这种小问题，而不是想，我为什么这么蠢要想这种问题，就这样把它给放走了。只要你抓住它，那你迟早会发现，你会有很多很多奇怪的小想法。 对，不同的科幻作家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创作的这种方向啊，还有自己的这样的特点和特质哈。那您二位怎么来总结自己呢？ 我的话，我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东方作者的那种委婉，尤其是亚洲女性还是情感内向的，这我得承认。然后同时，因为我毕生都在一个强理工的环境里面成长，现在也是在科技公司工作，所以又保留了很极致的去拆分剖析问题的习惯。这两方面的特质就让我能够站在一个传统角色身份之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然后这种特质当然也会不知不觉的从笔头流露出来。 我觉得我写东西就是两大母题基本上是逃不了的。第一个母题就是现实和理想的一个对抗。这个在我的任何作品里你都会发现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母题呢，就是如何的去悦纳和接纳自己以及现实。如果您仔细看我作品，应该会发现我的作品里很少会出现有这种非常极致的坏人。以及纯坏的坏人，大多数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很多人也是出于好心，但是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去发展，然后也不会在自己的一些控制范围之内。然后我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会出于自己的立场，出于自己屁股所在，然后他会做出一些非常无奈的选择，然后这些无奈的选择其实就是他对于世界一个妥协。所以我在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接纳现在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你要接纳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但是你可以思考这个里面有一些问题它所在，为什么大家都想去做一个好人，想去做一件好事，为什么很多事情还是变成了现在这样子，因为它有潜在的一个逻辑在里面。